最打动人心的音乐，最优美的乐曲，给大家奉献一场让您难忘的这个音乐会开幕式。所以呢，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大家来到国家大剧院，也希望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5月9号五月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拉威尔的作品《茨冈狂想曲》，他的演奏者是刘潇。茨冈狂想曲呢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既有印象派的风格，也融入了一些古典派的元素。1924年完成，它是以匈牙利的民俗音乐作为素材的。这首曲子是献给匈牙利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的孙女达兰尼的一首曲子。听到这首曲子当中呢，有很多小提琴高难度技巧的演奏，是一首很难的独奏曲，在演奏的技巧上有很多的变化，里面呢既有忧伤的花奏风格的乐段，也有激烈的快速的乐段。今晚呢一共会有六位小提琴家出场，那么上半场的演出当中呢，规定每个人的演奏时间都不能超过10分钟，所以呢大家都把自己最拿手的曲目拿出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刘潇演奏的茨冈狂想曲，那么下一位出场的是一位帕格尼尼金奖获得者 黄猛拉，他演奏的是《磨坊女》主题变奏曲。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黄猛拉演奏的《磨坊女》主题变奏曲。一曲终了，吕思清再次走上了舞台。 谢谢大家。主要我们想休息一下，所以这个我说两句话啊。真的今天特别高兴，2018年的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我们能够给大家呈现这么一台节目。当然今年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开幕音乐会有两场，明天还有一场。明天这一场呢，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想怎么除了加演的《梁祝》以外没听到中国的作品，中国的经典作品，就是因为我们明天的这场音乐会是全部的中国的经典作品的音乐会，那也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音乐会。因为如果说今天是我们中青年啊，中青年一代的小提琴家在台上表演啊，明天会是老中青三代中国的小提琴人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奏中国的经典作品。 没错，今晚呢我们欣赏的是五月音乐节五月九号演出的首场嘎啦音乐会。那么下周日的晚上九点，我们继续来欣赏五月十号的另外一场开幕式音乐会。耳边我们欣赏的是宁峰演奏的帕格尼尼的作品《柔美如歌》。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呢，是以小提琴作为主题的，我们会在这里尽情的欣赏到各种风格的小提琴曲。那么今晚我们听到的就是五月九号的首场开幕式音乐会，汇集了吕思清、宁峰、黄猛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当中呢就有四位都是帕格尼尼的金奖获得者。耳边我们继续来欣赏宁峰演奏的巴奇尼的作品《小精灵回旋曲》。 里面的滑音和跳音真的是跳功太漂亮了，充满了灵动灵气。这是87年的作品《小精灵回旋曲》。 其实一台音乐会啊，能够举办的这个圆满，能够成功啊，除了当然我们得认真练习以外啊，其实是有聚集了很多人的这种努力和智慧。在这里呢，我也想特别感谢国家大剧院啊，国家大剧院对五月音乐节的啊他的这个支持关注，尤其是国家大剧院演出部的这个制作部的这些啊团队，我们在一起每年都是花很多的功夫来想如何在这个美丽的五月把全世界全中国最好的古典音乐带给大家，带到大剧院的这个舞台上。当然五月音乐节我们不但是把这个高品质优美的音乐带到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更是把这个优美的音乐带到了北京的普通的民众的身边。所以五月音乐节的走出去的这个公益活动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活动，正是由于这个走出去的活动才使北京市的各个地方的普通的民众能在五月份的时候欣赏到高水平的优美的音乐。其实今年他们比你们还幸运，因为今年我们五月音乐节在大剧院的音乐会大音乐厅和小剧场只有18场，但是我们的公益演出是超过20场的。所以我们把古典音乐带到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真正做到了让古典音乐融入到城市的血脉当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是我和大剧院要为之奋斗的终身的一个目标，也谢谢大家对古典音乐对我们的支持。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陈曦演奏的莫扎特的作品《E 大调柔板》。柔美如歌的旋律展现出小提琴的无可比拟的歌唱性，陈曦的演奏呢非常的放松，声音很甜美。小提琴家陈曦虽然不是帕格尼尼金奖获得者，但是他曾经获得过第12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的小提琴的最高奖，是这项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奖获得者，那是在2002年，那一年他只有17岁。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法国当地时间5月19号晚，第71届戛纳电影节颁奖典礼落下帷幕。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新作《小偷家族》获得最高殊荣金棕榈大奖，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为他颁发了奖杯。这部电影讲述了被遗弃之人的故事，情感浓郁，震荡人心，也是枝裕和回归他最擅长的家庭题材的作品。评审团大奖由美国导演斯派克·里的《黑色党徒》摘得。这部聚焦于美国种族主义与三 K 党的影片，给当下美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敲响了警钟，也为观众们上了一堂节奏明快、既有趣又发人深省的历史课。《侏罗纪》系列新篇章《侏罗纪世界二》曝光了第8支电视预告片，同时揭秘了最新镜头，基因潘多拉之盒正式开启，变异恐龙接连涌现不受控制，这也让人类和恐龙之间的种族之争再次白热化上演。据了解，《侏罗纪世界二》将于6月15号内地上映。本周五北美电影票房新鲜出炉，瑞安·雷诺兹力作《死侍二》首日狂收5330万美元，不仅超过了上一部《死侍》首日票房，预计首周末的票房将高达1.335亿美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6位小提琴家同台的嘎啦音乐会。5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呢是小提琴家吕思清。下面我们将欣赏的是音乐会最精彩的段落了，《帕格尼尼随想曲》。 因为今天这个音乐会很特别，你们可能我们每个人独奏，你们都听过，然后也有可能有些重奏啊，你们也听过，但是6个人一起拉，你们可能没听过。我们这次音乐会呢，上半场是比较规范的啊，每人演奏10分钟。下半场我跟大剧院的团队就想策划的更巧妙一些，更有创意一些，让你们听着也过瘾，我们也拉着也过瘾。但事实证明呢，我是觉得你们听着肯定会很过瘾，但我们拉着不一定那么过瘾啊。因为我们下面要演奏这首曲子，这个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啊，其实每一个演奏家自己单独把它拉出来都会是特别特别棒的，都会特别让你震惊的。但是6个人怎么拉呀，这是很有难度的啊。所以我们试图要把这首曲子4分钟的一首曲子6个人拉，所以每个人得不到多少这个炫技的机会啊。但是虽然得不到多少，但其实特别难。你想平时我们拉一个曲子，我们拉一个段落的时候都是有准备的，都很顺手，对不对？1个8度上去，2个8度上去都是很顺手。但这个我们突然要进来一下，这个还是需要有功底的，对吧？好在我们都提前练习了很久啊。所以呢，我跟黄斌、宁峰、黄猛拉4个人有一些共同点啊，我们是同在帕格尼尼国际比赛得奖啊，得金奖。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在11年前国家大剧院的成立的庆典音乐会当中，我们4个人演奏过这首曲子，当时是4重的这个帕格尼尼24首，这一次多了陈曦和刘潇2位提琴家，所以我们想这个不能我们4个人光过瘾啊，也得把他们放进来，所以就变成了6人版的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现在请大家欣赏。Thank you. 这个新曲子就是有这个乐谱的问题啊，这个经常有的人把它拿上来，有的人忘了，对吧？这倒不是因为黄斌紧张，我跟黄斌是同班同学，我们俩同班同学，虽然他比我看起来年轻好多啊，嗯，对，但是我们俩真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啊，所以啊一个班出两个帕克尼尼进奖也不容易啊。 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从2009年开始策划推出，今年呢已经是第十届了。五月音乐节呢在每年繁花似锦的五月会集中的推出高水准的室内乐系列音乐会，此外呢还有丰富多彩的走出去的公益活动为大家来普及室内乐。在过去的九年当中呢，一共举办了140多场精彩的演出，还有120多场的公益活动。那么今晚我们回顾的就是今年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下半场音乐会的开场曲，巴赫的作品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之前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邀请了吕思清来做客，为大家介绍过五月音乐节的演出。而作为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呢，他也和其他的几位小提琴家同台献艺，也可以说是同台竞技 啊。那我还要特别感谢啊中央音乐学院的名家室内乐团，还有陈琳指挥，还有沈凡秀老师不在台上啊。这一次音乐会确实我们这些曲目啊其实都是这个新编的，都是世界首演，除了维瓦尔第，对，都是世界首演，所以北京的古典音乐观众其实现在特别有耳福啊，能够第一时间听到这么多好的作品，所以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名家室内乐团的 对这场音乐会的这个大力的这种支持。那另外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编写了这些作品的这个作曲家胡瑶，在哪里？谢谢，谢谢你为我们这场音乐会编写了这么多好的作品，谢谢。那我刚才说了，我们这场音乐会是名家名曲啊，名曲还有名琴，确实是有名琴。我先不说都是什么琴啊，我先感谢一下啊，我特别要感谢啊，在这一次这个音乐会当中，为我们这台音乐会六把琴里头提供了两把琴的郁基金。郁基金也是我们这个国内古典音乐，特别是在小提琴方面做得非常好的，热衷于支持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发起创办的。所以今天有两把琴是来自于郁基金，一会儿你们自己介绍啊。啊，那当然我也特别幸运，我能够拥有非常好的朋友为我也提供好的乐器来演奏，也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周先生还有李先生。我今天是用的周先生的琴，1734年的意大利著名的这个提琴制作大师瓜奈利的小提琴，快300岁了啊。那在今后的音乐会当中，5月24号与墨尔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中，我会使用一把更老的、年纪更大的琴，1699年的斯特拉迪瓦里的一把小提琴，也是跟瓜奈利齐名的一个意大利制作大师、提琴制作大师制作的琴啊。当然，我总是觉得，能够拥有一把好琴，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但是，真正让这个琴发挥出光芒，让这把琴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是演奏家本人。所以我非常感谢今天在台上和我合作的五位演奏家，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出，谢谢。 到这里呢，音乐会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听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六位小提琴家共同带来的名曲联奏。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用六把世界名琴为我们带来了全新改编的曲目名曲联奏，相信您在其中一定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 今年呢，国家大剧院午夜音乐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鸣琴之旅。小提琴家们会带上自己的出自于制琴巨匠之手的珍宝级的鸣琴登台演奏，这是一场名家和鸣琴穿越时空的盛大的聚会。在音乐会的最后呢，小提琴家们纷纷向大家介绍展示自己的宝贝提琴。 我介绍一下我的小提琴，这把是法国的 Vion 1868年。 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我相信我们在不是在坐的，在站的小提琴家都是来过很多次，但是呢，能够大家在一起为大家献上这么一场别具一格的音乐会，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 非常高兴这次能受这个思清总监的邀请参加这次午夜音乐节。我的琴的拥有者跟李老师是一个拥有者，都是周先生。对，台上呢我年龄最小，但是琴最老，是1690年的 Peter Guarneri。 李老师请原谅啊，因为我记得您以前说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一代演奏家其实听您的琴声长大的啊。为什么见谅呢？因为这样说把您说老了，其实您比我们长不了多少岁，但是毕竟是我们前辈中的前辈，是中国的小提琴中流砥柱，所以在这一次在大剧院还有五月音乐节还有吕老师的盛情邀请下呢，我们几位能欢聚一堂在这里为大家欣赏音乐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谢吕老师。 好，谢谢各位艺术家。这样你们还想听一首吗？ 对， 这个机会特别难得，我觉得吧，基本上只有国家大剧院才有这种实力能把六位独奏家请到一场音乐会。因为你想，如果一个乐团请六位独奏家，他要付六张机票，还要六个 hotel room 房间，这个太贵了。所以再次感谢国家大剧院。最后，对不起啊，我还没感谢完，还要感谢我的老搭档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卢金怡罗老师，还有我们名家室内乐团的陈允陈老师，他为这次演出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下面我们跟卢老师一起合作一个六个小提琴改编版的乔尔达十五曲。 拉得很过瘾，我们听得也很过瘾，是不是？六位小提琴家个个是琴艺高超，六个人演奏同一首曲子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午夜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本届午夜音乐节呢，第一次以双开幕的特别策划拉开了帷幕。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5月9号晚上的西方经典作品嘎啦音乐会，下周日的晚上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另外一场开幕式，那就是5月10号晚上演出的中国小提琴名曲音乐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我们下周日晚上9点再会。